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嫁姐》，作者明鸾，领衔主播云鹤追、锦鲤、邓佑熙。第63回，小厮安和提着灯笼，毕恭毕敬地将魏恒送至家门口，方才告退。天色已晚，他定了定神，推开半掩着的门，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进逼仄的院子里。魏母牵挂儿子还不曾入睡，正坐在一盏昏暗的油灯下缝补衣衫。听见动静，他转过头来，一双有些老花的眼吃力地看清魏恒身上的狐裘，吓得立时站起。 恒儿，这身衣裳是打哪来的？ 天气寒冷，谢公子借我穿的，明日便还回去。 魏恒神色温和，颇有种宠辱不惊的淡然，解下颈间的系带，将狐裘小心叠好，白皙的手却下意识地在光滑的毛皮上摩挲了几下。真暖和 啊。那就好那就好，这样华贵的衣着可不是咱们小户人家穿得起的。 魏母惊慌不安的表情这才平复了一些，慈爱地看着一直引以为傲的儿子。 用过晚饭没有啊？娘煮了你最爱喝的白糖粥，还留了两个菜，这就去给你热热。 魏恒生性至孝，并未拒绝母亲的好意，将他缝好的衣裳仔细叠好，又把厅堂里的地打扫了一遍，洗净双手坐到了桌前。今日的菜色对于魏家这种家境来说已经算得上奢侈，一碟炖得极烂的肘子肉，半盘熏鸡，旁边还用油纸包着几块色泽鲜艳的糕点。魏恒的筷子微顿，妇人在一旁笑着解释道， 啊，今儿个陈员外家的小孙儿做满月，娘过去帮工，员外老爷出手阔绰，赏了我们一人一两银子，又允我们把席上吃不完的饭菜打包带回来。 他知道儿子生性爱节，言语间颇为小心。 恒儿，这肘子和熏鸡是预留出的菜，并没有人动过的。娘听他们说，厨子是陈员外重金聘请来的，手艺极好，想着让你尝尝鲜，这才带了些回来。你可别嫌娘丢你的脸啊。 母亲多虑了。 魏恒夹了块肘子肉放入口中细嚼，里面加了很多冰糖，凉了又热，透出几分苦味。在魏家这确实算难得的美味，可跟他今日在宋府吃的那一桌相比，便很有些不够看了。穷苦的百姓才会拿大鱼大肉当作稀罕物件，到了宋家谢家那个阶层，鱼翅燕窝也不过是再寻常不过的果腹之物，真正是食不厌精，会不厌细。说来惭愧，方才吃醉蟹的时候，他险些闹了笑话，看着小厮呈上来的蟹八件，那么精致小巧的一套工具，剪刀、锤子、钳子等等，见所未见，一时间颇有些手足无措。好在谢之方不知有意还是无意，笑嘻嘻地说什么要给众人表演一个徒手拆螃蟹，最后弄得满脸汁水，还被蟹钳夹了一下，疼得呲牙咧嘴的，惹了几个人哄堂大笑，趁得他不太熟练的动作也没那么显眼了，无形中倒是解了围。 恒儿，好吃吗？ 妇人殷切地等待着他的评价。魏恒笑着点头，给母亲也夹了几筷子，就着那甜粥一口一口将母亲的心意吃了个干净。落魄只是一时的，总有一天他能爬到令谢之方都望尘莫及的高度，拥有他们现在肆意享受的一切，扬眉吐气，向所有欺辱过轻视过他们母子的人通通踩在脚下。腊月到来时，宋府的修缮工作也进入紧锣密鼓的实施阶段。谢之方举棋不定，左右徘徊，和魏恒的关系却打得火热，三不五时找他来喝酒聊天， 到后来看天气冷得厉害，索性便在府中腾了个小院子，供他歇脚留宿之用，又拨了几个小厮小心伺候。宋家上下都拿魏恒当客人招待，衣食用度不敢有怠。谢之真听说弟弟和魏恒交好，颇为欢喜，为弟弟裁制新衣的时候，便顺手多选了几匹稳重素净的布料，令府里绣娘照着魏恒的身量做了几件冬衣。红鸾主动揽了这差事，往前院去送，见魏恒面如冠玉，说话又和气，全不似小少爷那般喜怒无常，不免暗动芳心，自作主张地编排了些，这衣裳乃大小姐亲手缝制，大小姐常常夸赞魏公子品行高洁，绝非池中之物之类的谎话，和他你一言我一语地说了许久的话，方才红着脸回去。看着红鸾窈窕的背影，魏恒若有所思。他不是不通事物的人，事实上从小到大的困窘经历让他见遍了世态炎凉，也对人心有着深刻的洞悉。谢之方对他清廉有加，必有所图，可他无论如何都想不明白自己身上有什么值得别人图谋的东西。红鸾方才透露出的讯息倒给了他一个暗示，但他又有些不敢相信。谢之真他是见过的，美若天仙，举止娴雅，有着良好的家世和教养，说是所有读书人娶妻的最高标准也不为过。除非他有隐疾，或者谢之方瞎了眼，否则怎么都轮不到自己来高攀呀。怀着重重疑虑和隐隐的期盼，接下来的日子里，魏恒越发谨言慎行，与谢之方相处时滴水不漏，力求维持自己的完美形象，私下却和红鸾相谈甚欢，时不时送他些香囊首饰，暗暗打探谢之真的情况。红鸾被他迷得神魂颠倒，又从小少爷三不五时在大小姐面前夸赞魏恒的举动中猜到了什么，将谢之真对他的三分好感说成十二分，撺掇着魏恒把握难得的好机会，早日欲成其事。他打得好算盘，自己做红娘有功，将来随着小姐嫁给魏恒，待小姐身怀有孕不便服侍夫君时，少不得由他这个贴身丫鬟为主子分忧，赚个姨娘的名分，若是往后能生个一儿半女，也算终身有靠，郎君温柔，小姐宽和，实在是再圆满也没有的。魏恒渐渐被红鸾说动，想着或许是自己机缘巧合救了谢之真一回，对方若只深闺，单纯不谙世事，对他情根深重也未可知，便越举写了封书信，含蓄地表达了自己的爱慕之情，请红鸾做青鸟代为传书。红鸾也不敢贸然把信交给谢之真，试探着替魏恒美言了几句，见他神色淡淡，只好自作主张地将书信压下，待魏恒问起便胡诌些，小姐看了极是欢喜，只因女儿家矜持不好回信给他的话，哄得魏恒如在云端，言语间更是亲热。不料到了腊月中旬，谢涛亲自使人送信，催一双儿女回长安过年，在外耽搁太久，谢之真也有归家之意，太夫人不肯放人，狠狠哭了一场，姐弟俩没法子，便商定好再留些时日，等过了正月十五的元宵节，便立刻动身回城。这些日子，谢之方的脑子清醒了些，意识到宋永仪所言不虚，便是魏恒明年真的中了状元，往后能有什么造化也不好说。他和姐姐的生活习惯、成长环境差异太大，时日久了，也不知道会生出什么摩擦与局域。门当户对的说法自有其道理，他打消了这个念头，便提前设宴请客，将准备回长安的打算告知众人。魏恒原本以为自己能抱得美人归，见谢之方只字不提结亲之事，颇为错愕，内心十分惶急，宴席刚散便急急忙忙去寻红鸾。 谢小姐为何还要回长安？我们之间的事又怎么说？ 若是没有过念想倒也罢了， 如今眼看着距离登天梯不过半尺，却要硬生生撤回来，叫魏恒如何甘心。红鸾支支吾吾地道： 小少爷向来霸道，小姐纵是不愿也做不得什么主啊，更何况这样私相授受的事到底不好跟人提起。 小姐的意思是我们之间就这么算了？ 仿佛做了一场美梦，梦醒万事皆空。魏恒心中很清楚，即便是他三元及第，到底吃亏在出身上，很难获得皇亲贵胄的青睐。最好的情况便是寻一位身处要位官员的嫡女为妻，至于对方的长相、身段与才学，根本轮不上他挑拣。可谢之真符合他所有的要求与想象，甚至比他的期望还高出许多，如今又与他情投意合，就这么错过了，实在可惜。红鸾抬头悄悄看了看他，凑近一步低声道： 小姐是没有法子的，一个人在屋子里哭了许久，伤心得了不得。奴婢这里倒有条路子，也不知道公子肯不肯走啊。 什么路子？ 红鸾咬了咬牙，用极轻极轻的声音道： 公子不如将生米煮成熟饭。 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点击订阅关注，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。